普者黑是一个比大理和丽江更具有人间烟火气的地方，一到夏天，这里就变成了一座水上的天然乐园。十里桃林已现，十里荷花正盛，整条水路被300多种荷花包围着，路边还有小贩兜售新鲜的莲蓬。还有比普者黑更适合泛舟发呆的去处吗？在这里打水仗、捉小虾、采莲蓬，白天的普者黑热闹非凡，而到了晚上，村子里却又寂静的让人心安。点起一盏盛满心愿的孔明灯，伴随着空气中似有若无的花香，一起悠然入梦吧。好的，接下来我们去往的避暑胜地在浙江。朋友们都会想象江浙一带到了南方会不会更加炎热，但是在这样一个十里荷花一个村的小村庄当中，我相信它的夏天才是更惬意的。这里就是浙江的里叶村。整个夏天，里叶村便是十里荷花长廊的世界。白墙黑瓦的古村落，在近千年的莲蓬的衬托之下，古韵中又多了一些鲜活的生气。十里池塘当中，红色的荷花、绿色的荷叶相互翻滚着。夏天的里叶村，赏荷花、剥莲子、钓龙虾、采莲藕，跟随着当地的农民走进田埂池塘，晚间一场乡间的大戏还要上演。农家的夏天原来会如此精彩，来这里体验一下乡间的社火大戏。 Trail. say she got my chocolate. Don't look like it. Said I'm running, but I took my time. A friend of the devil is a friend of mine. I get home before daylight, just might get some sleep tonight. 好的，刚才那一首 Friend of the Drive 我觉得特别适合今天的话题，在炎炎夏日当中，和朋友和亲人和伙伴一起去往一个避暑纳凉的圣地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小彤就为大家来盘点一下这样的避暑纳凉的旅行圣地。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往西藏，那里有候鸟环绕的人间仙境羊卓雍措。你知道不能错过纳木错的夏天，又是否知道夏天来羊卓雍措的美呢？纯粹到极致的风景和稀薄的空气，吸引着无数朝圣者慕名前来。如宝石般闪闪发光的湖水，透心的沁凉，湖边的经幡随风飘荡，候鸟不时地掠过头顶，牛羊悠闲地在湖边散着步，星星点点的油菜花点缀其间，有一种心灵被涤荡之后的清澈之感。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往贵州的荔波。荔波一个神奇的地方，它可以与九寨争奇，可以与张家界斗艳。说到国内的山水风光，九寨沟和张家界已经被关注的太多，想在大自然里独处，不如来荔波大小七孔看一看。夏天的大小七孔被各种深浅不一的绿所覆盖着，到处是流水的声音，没有就近看到，便已能感受到沁人的清凉了。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思乡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里被世界联合国教科文专家组织赞誉成为同纬度的最后一颗绿宝石的自然遗产之地，湖泊、瀑布、古桥、原始森林，半山半水的荔波，是要把外面的那个炎热的夏天，严格的抵挡在自己身外了。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山东荣城东楚岛村。在东楚岛村，这里有着保存完好的百岁高龄的海草房。海草房是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民居之一，在我们国家的胶东半岛极为多。外观上是用大块的石头堆砌出的外墙，再用大量的海草作为天然屋顶的材料，尖顶的设计帮助快速排水，防止海草腐烂，而现代捕捞业让海草的数量急剧减少，改造一间海草房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了。 现在呢，在山东荣城的东楚岛村上，海草房是村民祖祖辈辈传统的建筑。海草房一般可以维持40多年不修缮，寿命远超过了普通的瓦房。岛上的房屋密度大，院落小，通道窄。最古老的海草房的历史可以上溯到300多年前。现在朋友们来这里旅游，看到的大多数是修缮之后的海草房。目前的海草房村落保持了原汁原味的胶东特色。 Think you could tell heaven from hell, blue skies from pain? Can you tell a green field from a cold steel rail? A smile from a veil? Do you think you can tell?Walk on part in the wall. 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带领大家去往那些炎炎夏日可以避暑的好地方，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四川柳江古镇。 I don't live in some land forgotten。 烟雨山水下的柳江，到了夏日别有一番清凉在里面。位于四川洪雅县重要的位置的柳江古镇，到了夏天才真正迎来了它自己的风情万种。要抵达被山山水水团团围住的柳江，首先你要穿过一条修建于清代400多米长的石板长桥，沿岸长达600多米的川西吊脚楼仿佛一条长长的画卷慢慢在你眼前铺开。古镇上人文景观众多，人情味也足，百年民居惠老街、中西合璧曾家园、世界第一大睡观音，还有180多棵千年古树，在这里你有触碰得到的历史。在这里走走停停间，你时不时的还会看到学生背着画板在此写生。伴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城中的点点灯火显得更加朦胧，让这个小城愈加显得美好而不够真实了呢。辽宁的大连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胜地，而大连的广鹿岛号称辽宁的马尔代夫，接下来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吧。大连的长海县是中国东北地区距离日本和韩国最近的地方，也是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这里有着不同于东部的独特海岛风光，而长岛县最大的一个海岛广鹿岛呢，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广鹿岛有着辽宁门户这样一个名称，同时用极尽清澈的海水、细腻的沙滩、风情的渔家文化征服了来此的游客。漫步月亮潭，参观妈祖庙，门前一汪月亮湾，连东北豪气的汉子在这里也会被融化掉的。今天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为大家盘点了很多可以消夏避暑纳凉的美景胜地，有古镇也有自然风光，但总之这些美景当中都离不开山山水水。希望今天为大家盘点的这些地方能够为你的纳凉旅行增添一些出行可选之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一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往事时间。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